福是恩平安，幸福是家乡和，幸福是银朗朗的好山盟，幸福里的亲生活、祝福你呀，衷心的祝福你，每天都是好生活，好生活。